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年底到了，好像有好多的音乐活动、演唱会，还有包括音乐的电影。我们上次介绍了A Star is Born， 一个巨星的诞生，但是呢，今天我要来推荐有两部音乐电影，哎，好过瘾哦！11月真是一个忙碌的11月。首先来介绍的是 Queen 皇后合唱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他们的音乐吧，那这一次呢，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生平的这个传记电影，取名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哇，居然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纪录片呢，非常的特别。那我们今天也就上半场，我们先来听听 Queen 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歌曲叫做《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这首歌曲很特别的是呢，有很多的医院都是用这首歌来训练护理人员的 CPR 的这个胸压的频率，因为呢它的速度就是介于100到120中间，所以开场的这个 baseline 的速度呢其实就很接近这个每分钟110下的这个拍子。 Down the street with the brim pool way down low. Ain't no sound but the sound of speed. Machine guns ready to go. Are you ready? He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Are you hanging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ut of the doorway, the bullets rip to the sound of the beat. Yeah.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d another one gone. And another one gone.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Yeah.Gonna get you to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How do you think I'm gonna get along without you when you're gone? You took me for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kicked me out of my own. I am a, I'm satisfied. I'll lock it and stand the heat. And it's done with the bullets and razor. Still trying to beat.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d another one gone. And another one gone.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Hey, I'm gonna get to do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Hey. Oh, take it. Dust. Bite the dust. Queen 皇后合唱团，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个物理系的学生是吉他手，叫做 Brand May， 然后加上牙科系的这个学生叫 Roger， 他们两个组合起来，他们以前的团叫做 Smile， 就是这个微笑这个字，不过后来呢，他们自己就改名了就改成 Queen， 然后音乐曲风比较前卫摇滚，或是甚至有一点点这个重金属刚开始的时候，不过后来呢，慢慢慢慢的转变，他们也写了很多很多的金曲，接下来这首应该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吧。每次听到那种和声，甚至大家会觉得说，皇后合唱团引用了很多那种古典音乐，融合在他们的曲风当中，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欣赏 Queen 所带来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Caught in a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easy go, little la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Mama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Beelzebub has the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for me. 主唱 Freddie Mercury 呢，被认为是摇滚史上呢唱歌技巧最高超的人。他的音域有接近四个八度，哇，好广啊哈！那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有活力，但是有时候唱抒情摇滚的时候又非常的深情，非常的温柔。刚刚这首歌曲应该是他们的经典之作哈，也没错，他们后来这首歌曲成为他们年度最畅销的这个单曲，而且呢，这次的这个纪录片也是用这个名称哈，《Bohemia Rhapsody》。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哇，更是不得了，因为呢，有一阵子这个 Freddie 他自己就是主唱就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写一首歌是可以让现场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大唱的？大合唱的那种感觉，于是他写歌的时候就在幻想哈，是不是能够写出一首大家只要一听这个歌就会一起嗨一起唱的，结果真的他做到了。 We will rock you。 Your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you're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your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Everybody, we will rock you. 连续听这两首歌，是不是都是你对皇后合唱团的印象呢？ We Will Rock You、有很多球赛很喜欢唱这首，对不对？还有 We Are The Champion、每次当 Queens 的旋律一扬起，大家就会很想大合唱，真的是有这种效果、最近他们的音乐电影纪录片也即将要上映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关照一下哈皇后合唱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曲 Somebody ToAnybody find me somebody to love? Each morning I get out my dial, can barely stand on my feet. Take a look, take a look. 点石成金，点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由爱心蒂尔春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爱基会毕业生助学金与持续关怀，让学习没有后顾之忧，用知识翻转未来人生。 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哎，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哎，我告诉你哦，大骨铁器，你知道吗？ 什么？我现在才知道耶！ 大骨铁器6周年庆，口碑热销铸铁壶、丰年点水风盒特惠6666元，还有周年庆好礼满额赠。 MIT 无化学涂层，点滴用心。大骨铁器，敦化南路一段344号二楼，02-2700-1075。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后半段呢，我们要来介绍第二部的这个音乐电影。哇，11月好热闹啊！前段介绍的是这个皇后合唱团《波西米亚狂想曲》那部片子。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Eric Clapton， 哇，吉他之神。他也有一部这个音乐的传记电影，哎，这个吉他手必看吧。一听到有这部片子的上映，我们公司整个员工大家都非常的嗨，就觉得哇，一起揪团要去看这部片子了。好，我们先来听听 Eric Clapton。 我首先为大家选播的是 Help the Poor。 king be a king. But if you don't come to my rescue, I couldn't ever be anything. Help the poor, won't you help poor me? Have a heart, won't you, baby? Listen to my plea. 蓝调天堂路这次的音乐传记电影，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Life in 12 Bars， 好，十二小节的人生，如果直译的话是这样子。为什么十二小节呢？玩音乐的人应该都知道吧，这个蓝调 Blues 它的 pattern， 好，它的这个曲式呢其实就是十二小节作为一个单位，然后再不断的反复，好，大家才开始即兴演奏。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帮这个 Eric Clapton 蓝调天堂路取的这个 Life in 12 Bars 这个片名，我觉得蛮令人玩味的。如果你听过 Eric Clapton 的作品的话，有一首抒情歌应该是全球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感动的想要掉眼泪吧。这是 Eric Clapton 他的亲身经历啊。在他的人生有很多的低潮，有很多的高潮。那在有一次的意外吧，他的小儿子哈，四岁的小朋友，因为保姆的疏失而让他的小 baby 从高楼坠落，然后就到了天堂去了。那这个 Eric Clapton 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也好几年都消沉，没有办法再站起来。那不过呢，他有一天他决定要为他的儿子写一首歌曲，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首 Tears in Heaven， 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I know I just can't stay here in heaven. Time can bring you down, time can bend your knee. Time can break your heart, have you begging please, begging Clapton 早期是参加这个 Yardbirds 这个雏鸟乐团，而且他到底有多神呢？他其实这个 Yardbird 里面的这个吉他手有谁呢？有这个 Jimmy Page 哈，后来成立了齐柏林飞船 Led Zeppelin， 然后还有 Eric Clapton， 加上这个 Jeff Beck 也曾经待过这个雏鸟乐团哈，所以只要经过了这个乐团的洗礼以后，他们全部三个人都变成被大家封为吉他之神哈。据说是某一次有一个热情的粉丝在看完这个 Yardbirds 的表演以后，然后在那个伦敦不是有一个泰晤士河嘛哈，有一面墙上他就可能看了演唱会太激动了，太感动了，就写下了说Clapton is God 哈，就说这个 Eric 他是一个神啊，这、就是、吉他之神的这个名号呢，后来就不胫而走。那不过有的人说 Eric Clapton 他另外一个绰号叫做 Slow Hand， 也就是呢他是慢手啊，他常在舞台上面弹奏，然后弦就断了，呵呵，所以他必须要在舞台上面还换弦，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在等他，所以大家就给他一个这样子的绰号，就觉得他是好像弹奏的也比别人慢，然后换弦也比别人慢。不过也因为他的这个性格跟这样子的曲风，而让大家觉得他的音乐当中就是有一种属于 Eric 的这个韵味。那最近这一部电影《蓝调天堂路》也即将要上映了，actually 已经上一个这个周末就已经上映了，所以呢我是还没有去看，不过呢我非常的期待哈。那所有的乐迷应该也都要去朝圣一下吧哈，在这部电影当中有非常仔细的来探讨 Eric 他的性格，他曾经经历的这些人生的高低潮，然后包括他的恋情哈，据说啦哈，那应该是一部大家都不能错过的这个纪录片。 好，我们来听听下面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shining on my heart,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Damn, this love I have inside is everything it seems, but for now. 这首歌曲出现在电影《第三类奇迹》当中，也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歌曲，是不是非常动听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两部音乐的这个电影，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抽空去看看，或许你看了这些音乐人他们的生平，会对于他们的音乐更加了解。那最后就用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